Yeah.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改鱼带出的《桃花红·杏花白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妈妈的歌谣》。 从那时候起。

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，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呀，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海风吹，海浪涌，漂流四方。大海呀，大海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大海呀，故乡，

人不分离，我们来就人不分离。生气。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